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1939年9月，为了对抗国民革命军，日本皇军统一了作战行动，派遣10万军队计划夺取华中地区的长沙市。该市在1938年10月武汉撤退之后，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当时蒋介石下令火烧长沙市，而现在一旦日本夺取长沙，日军就能控制湖南，该省可是华中地区的产粮大省之一。如此一来，西进四川的大门洞开，日军便有望一劳永逸地终结蒋介石政权。但是日军进犯长沙的行动失败了，广东籍的薛岳将军英勇奋战，结合了正规阵地战和游击战，引诱日军陷入埋伏，切断了他的补给，从而保住了长沙市。现在国民革命军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反攻中掌握了主动权，集结了80个师的兵力，在一系列协同进攻中，国军主动出击，重新收复了大片领土，从华北中部过去受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地区，到西南的广西地区，囊括其中。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按照计划进行了。蒋介石的盟友阎锡山为了控制山西部分地区，竟擅自与日本人达成交易，从抗日战争中撤军。在南方， 日军的举动则让蒋介石吃了一惊，他向西南地区的广西发起进攻，并于1939年11月23日占领了省城南宁，切断了中国通往大海的道路。国民政府尚未部署好进攻部队以收复失地，就发现自己再次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两个月的血战最终击退了日军的进逼，可国军冬季反攻的契机已经丧失殆尽。1940年春，形势更加恶化。六月，湖北城市宜昌在日军新一轮的进攻中陷落。该城是从四川通往全国各地的中转站，他的失守意味着蒋介石将更加孤立无援。重庆在日军的新型武器的攻击之下显得脆弱不堪，这种新武器就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30式舰载战斗机。1940年夏，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摧毁了保卫重庆的所有战机，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脆弱。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一样，国军的进攻最初成功，却又变成了一场灾难。与此同时，8000公里之外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让蒋介石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1939年夏末，两起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场冲突的面貌。德国与英法两国开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意料之外的是德国竟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仇敌苏联缔结了和平条约。后一事件以1939年8月23日莫斯科和柏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志，这恐怕是20世纪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意识形态的倒戈了。一周之后的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转眼之间，欧洲各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国的救亡图存之上，东亚的战事已不再是他们头等关切的国际事件。蒋介石打算请轴心国以外的国家帮助中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但他的计划遭遇阻碍，不仅因为中立国不愿意参与对华援助，更因为二战早期盟友的变换速度实在让人措手不及。蒋介石一直不愿意看到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他知道这会分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不过既然现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已经划出了明确界限，他还是看到了新的结盟机会。从这个方面来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新的热络关系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蒋介石也曾使尽浑身解数想拉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如今苏联却与纳粹德国结盟了，而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曾让中国极度愤慨，其代表性事件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对巴黎和会结果的直接回应，但当时形成的世界秩序至少还有相似的基本标准，特别是欧洲的英法两大帝国还有美国。如今老牌帝国摇摇欲坠，没人知道未来的地缘政治关系将会发展成什么样。蒋介石和其他人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德国即将成为新的欧洲强国。欧洲战场的第一年，简直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变装秀。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在早些时候，国民政府曾与纳粹德国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确实继续为蒋介石政府提供了军火物资。1936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在理论上结成了德意日三国轴心，但是这三个国家彼此间互不信任，使他们难以形成真正的同盟。处于困境中的蒋介石认为，也许有一个方法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那就是提醒西方国家他有可能会被迫同德国合作。对于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来说，这种前景尤其令他恐慌。但日德两国在东亚政策上的分歧太大，1938年4月，德国最终还是屈从了日本的要求，停止了对中国的支援。英国也没能提供多少援助。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成为保守党主导的政府首相，但他很快就被欧洲的和平问题弄得心力交瘁。对他而言，如果连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一个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那么对于众多的英国决策者而言，中国的命运就更加晦暗不明了。国民党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显得更为有效些。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团没能说服美国制裁并对抗日本，但到了1938年年中，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由于日军日益向中国南部进逼，美国越来越清楚，一旦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将封锁后者的所有对外贸易。1938年12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促成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笔2500万美元的私人贷款，中国则以向美国提供铜油作为偿还方式。即使是不太可能的结盟，蒋介石也不愿放过机会。20世纪20年代的他仍然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但在抗日战争的第一年里，他仍然极为渴望苏联能够参与对日作战。1937至1939年，苏联曾派遣顾问和飞行员援助中国抗战，但并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然而随着日本在亚洲北部的步步进逼，苏联有可能被迫卷入这场冲突。接着，就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蒋介石试图掌控战争走向的时候，发生在中国外部的事件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战争的进程。当西方国家的目光集中在欧洲的黑暗局势上时，外蒙古、伪满洲国和苏联东部三地边境的交界地带发生了一场对东亚冲突产生重大影响的战役。在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1939年年初，日本皇军的一支部队试图将苏联红军压制在其东部边境之内。在日本看来，苏联也许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目标。1939年5月，在一个叫诺门罕的村庄附近，驻扎在蒙古的苏军与来自伪满洲国的日军之间突然爆发了争端。几天之内，双方不断增兵，以致有将近6万苏军与约4万关东军对峙交火。焦灼的战事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两国才在一场激烈的大战中分出胜负。战役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也确立了苏联格尔基·朱可夫将军的声望。后来他成为二战中斯大林手下功勋最卓著的将领之一。受到藐视的苏军猛烈还击，结果不但迫使日本停火，双方甚至还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也终结了蒋介石建立中苏同盟的希望。但对蒋介石而言，最大的打击却来自远离中国的冰天雪地的北欧，那里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在1939至1940年的冬季战事中，苏联入侵了芬兰，这促使英法两国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将苏联逐出国联。中国作为国联的成员之一，拒绝对此动议实施否决权。苏联对蒋介石未能阻止其被驱逐愤怒不已。在这之后的抗日战争里，蒋介石与斯大林一直互不信任，中国不得不在失去苏联的大力援助下继续单独与日本作战。正当蒋介石在这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艰难地确定外交行程之时，汪精卫的计划却停滞不前。那些在上海与梅思平、高宗武会谈的日本中级官员和商人的态度，实际上并不能代表东京政权的真正想法。事实上，他们只代表了一个很小的集团。这些人确实同情中国，他们渴望达成不会令其庞大邻邦蒙羞的和平协议。但首相近卫文磨无法确信与汪精卫合作能够带来东京所希望的结果。他虽然在1938年12月22日的公开声明中表示，他已准备好与中方重开谈判，但他也说得很明确，日军两年之内从中国撤出并不在谈判内容之列，而这却是在上海谈判中日方与汪精卫交易的关键条款。与此同时，重庆政府决定采用克制而非激烈的态度来处理汪精卫的叛逃。1939年元旦，汪精卫被解除公职，开除国民党党籍，但蒋介石并没有对他发出逮捕令。1月5日，禁卫内阁总辞职，汪精卫集团再遭重创。禁卫文磨的继任者平沼齐一郎对待低调俱乐部同样心存戒备，与日本军方高层人物的态度如出一辙。然而1939年5月，汪精卫却开始迫切要求访问东京。 八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焦土，历史忌讳的风云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判断。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民族》。 六月初的东京之行就是一场灾难。6月6日，在汪精卫缺席的情况下，日本五位主要的内阁大臣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中，他们明确表示，汪精卫领导的政权只能是更广泛的日本在华各代理政权中的一部分。这表明汪精卫企图在他的政权下重新统一中国的梦想，在他来日本之前就已经破灭了。除此之外，日本还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全境实施经济和军事管控。唯一愿意透露谈判条款的内阁大臣是陆相板垣征四郎，但他明确表示不支持取消各代理政府，特别是设在北平控制着华北大部的临时政府。日本已经控制了的华北地区，他不打算轻易拱手相让。汪精卫只在一件事上赢得了日本的让步，日本人想让他的新政权以五色旗为标志，那是早年中华民国使用的国旗。同样使用该旗的还有汉奸王克敏的华北临时政府，汪精卫对其非常蔑视。汪精卫坚持认为， 他的政权应该使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是孙中山认可的国旗。既然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汪精卫便将自己的政权视为正统国民政府的延续，采用这面旗帜相当于实现了他怀揣十三年的梦想。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夺取了他的位置，导致他无法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使命。对此，日本人表示反对，借口称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二人的军队使用相同旗帜，两军在发生冲突时会难以辨别，但汪精卫还是不肯让步。最终日本人同意了，但还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加了一块写着和平建国反共的黄色小三角旗。汪精卫赢得了一次微小的胜利，这倒也不是毫无意义。绝大多数日本领导层蔑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其看成是一种会破坏泛亚洲国家兄弟情谊的异类思想。当然，在所谓的兄弟情谊里，自然是由日本扮演领导角色，但对汪精卫而言，在已经惨不忍睹的合作中，坚持让象征着中国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飘扬在他的政府大楼上空，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成就。回到上海后，汪精卫试图将王克敏的华北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维新政府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他的尝试因为三方首脑均不愿合作而告终。1939年夏天，日本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惨败的确让汪精卫更受东京权力掮客的青睐，因为形势越来越清楚，日军可能无法像他期望的那样轻而易举的击败蒋介石，但他们依然固执己见。1939年11和12月，日本军部的营佐真昭、全养健以及其他日本谈判者一直在与汪精卫的顾问梅思平、周佛海和陶希圣等人谈判，这其中汪精卫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谈判。营佐真昭尽管对中方抱有同情，但日本军部强硬派苛刻且毫不让步的要求都是由他来传达的。这些要求包括日军及其顾问在中国全境驻扎，这损害了汪精卫政府恢复国民政府主权的要求，在煤、铁等关键产业地区设立新租界，将海南岛交由日本海军控制。汪精卫重建统一政府的梦想也未能实现，华北依然保持分治，上海则被授予了特殊地位，日本人在此享有特权，几乎所有的条款都偏向日方。但汪精卫还是在1939年12月30日签署了协议，东京之行可谓惨淡收场。不过谈判还是确定成立一个改组的国民政府，该政府由汪精卫领导，定都南京。到目前为止，高宗武对整个谈判计划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在秘密条约的起草过程中，他被要求协助将条约翻译成中文，汪精卫极度担心安全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坚持翻译工作要在他上海的家中进行。尽管如此，高宗武还是决心要弄一份副本。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一次护送一位来访的日本政界人士离开汪公馆时，他将一份译文副本偷偷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随后他打电话给汪精卫说自己拿错了，但在归还副本之前，他将文件带回了家并拍下了照片。1940年元旦，周佛海与高宗武详谈了他们目前任务的进展情况，两人发誓各自努力，互相谅解。周佛海这样回忆，但他并不知道高宗武当时为何请求谅解。但三天之后的1月4日，周佛海记录了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失踪，可能前往香港的传闻。他在记录中写道， 以一日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周佛海这才意识到高宗武的真实想法，此时已是追悔莫及。日本在1939年最后一周的谈判中所表现出的两面派行径，让高宗武和陶希圣明白，他们与日本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伙伴关系，有的只是彻头彻尾的利用。两个叛逃者被绰号为大耳朵的青帮头子权力前客杜月笙神秘的带离上海，重新出现在重庆国民政府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克，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